小河最小雨，考驾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单元在每周一的晚上的5点钟到7点钟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就对咯。我是 Mr. 常常小航。 Hello, 我是小航旁边的袁一。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我们的各位好朋友们来去分享一下，在冬天里面到底要去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更加有意思啊，更加能够体验一种不凡的旅行状态了。而今天这个地方可以说，哎呦我的天哪、 uh-huh. 真的有点点冷啊，在冬天。 不是冬天不就应该感受极致冷吗？ 是的， 所以就应该去东北啊。 我就很纳闷说东北，但是我觉得还不够靠北，咱再往北一点， 就是纬度还要再高， 再要高一些。 哇哦，这个、像我这种不愿意穿秋裤的人，我可能需要 到密云是吗？ 不不不，我需要先就是先驻足观赏一下，看看你们是不是玩得足够好，让我有其他的理由吸引我去。 嗯，那当然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呢，这个理由我觉得完全有理由要你一定要跟着我们的镜头，跟着我们的画面去那里玩一下。这个地方就是非常非常神奇的，可以看到极光，看到雪都，看到雪，看到各种各样完美的东西，纯净的不行不行的。 人家说此生至少你得见一次极光， 真的是。 就是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你还不能够确定自己此生是不是有这样的机会来看极光的话，今天机会就来了呀，还是免费的呀。所以你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关注一个微信号、我们现在升级为叫做关爱青年计划。 是的啊， 这个每一个中文字大家都会写，对不对？不需要我详细介绍了、 就关爱我们就好了。 对，关爱青年计划，关爱所有的青年人哈。 对， 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入了以后，它的底部菜单栏有视频直播这个按钮，你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给你展现的极光美景了。 嗯，当然了，马上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瑞典的极光之旅。那当然还要在节目一开始啊，欢迎一下我们两位特别来宾，跟朋友们来先打个招呼，欢迎我们来自瑞典国家旅游局的龚一乐以及摄影师陈杰，欢迎二位。 大家好，大家好。 哎，那今天呢，跟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去分享一下二位的一些个瑞典的所见所闻，还有所感所想。 嗯、 那当然了，我觉得咱们今天还是要先关注一些可视性强的东西，对不对？比方说呢，刚刚袁一提到的极光，我们先看一张图片极光好不好？然后一会儿我们再来关注本周的一些个旅行资讯。我们今天破个例好吗？来，先看一眼极光长啥马样子。哎，我啊就这样。 因为他们说极光就是在出现的时候它是像在跳舞，所以它一定是动态的， 对不对？ 对， 因为我没有本身亲眼见过，所以这张还只是说浮光掠影的就是其中的一帧的画面，是不是？ 对对对， 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只是一片绿、但你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拿眼睛能看见，就感觉说那片绿在跳，就、 就是上下在跳。 你其实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火焰在天空中的感觉，但只是绿颜色 绿火。 对， 王自健自的一首歌叫绿光，就是唱这个的是吧？ 对对对对 对， 就是唱这个 的哈。 他唱第一句不是神秘北极光吗？ 对对 对, 对、 所以唱就是这样一种极光感觉。那赶紧，我们今天完全不用看路虎揽胜极光哈，我们要去瑞典看极光。 好的，我们不用看， 并不是直路，对 对，自己就可以看到极光。 来，那今天还是要先关注一下我们相关的旅行方面的数据，还有一些资讯的内容。来，先进入我们一小片花，马上回来。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潮流风向标，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1月15号在旅行方面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资讯。 嗯，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国家旅游局，根据外交部的安全提醒，先后呢发布了暂勿先不要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旅游的安全提示。 是的，国家旅游局呢在这个13号啊就再次提示，这已经是第三次提示了，从去年到现在第三次提示了。 嗯， 近期呢暂不要前往叙利亚伊拉克旅游。那么近期呢，国家旅游局也是根据外交部的安全提醒，也先后发布了这样的提醒。那其中呢，包括有效期是到6月30号啊，今年6月30号。那么要暂勿前往伊拉克 有效期的日期是在5月5号截止。 就关于对于叙利亚这个安全提醒有效期是到今年的6月30号，而到伊拉克的这个呢是有效期到5月5号、 嗯、 所以这个好像貌似在我们统计当中依然还看到国内有个别的游客自行前往，或者是个别的旅行社组织去上述两个国家旅游。 没错 啊，那要求呢国内旅行社不得再组团赴上述两国旅游，而已经在当地的中国游客呢一定要做好安全防范，并且尽快撤离。 希望他们可以在叙利亚或者在伊拉克能够听到我们或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 嗯， 然后赶紧撤离就好了。 对 对，这是第一条资讯。那么再来关注一下，中国驻泰国使馆也提醒我们的中国游客要遵守一下泰国的电子烟有关法律规定了。 哎，现在电子烟很火，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打擦边球、 啊、 然后因为咱们北京是有史上最严禁烟令的嘛，有盖的地方都不可以抽烟， 电子烟也包含，是不是 电子烟的产生导致他们就会就是钻小空子在这样的一些地方室内去抽电子烟，美其名曰说、嗯、这不是烟。然后因为你知道商家也一般拿这样的客户没有办法，客人、 嗯、 只要别的客人没有意见的话，他们可能也就蒙混过关了， 也没有辙，是吧？就是说他这个说、啊、你看也没有烟味啊，是吧？啊，香香的甜甜的感觉。 但是到底电子烟在有一些法规当中是怎么样来界定的、嗯、我们看到这个中国领事服务网的消息，中国赴泰国使馆近日对赴泰中国游客发出的提醒是要求遵守泰国电子烟的有关法律规定，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使馆称呢说日前啊泰国执法部门也是连续查处了有多家的电子烟经销商，涉事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了。有外国游客呢因为抽电子烟被处以了高额的罚款。那么根据泰国法律规定说，电子烟在泰国属于，注意哦，叫违禁品， 就不能用， 根本就不能带进来、 哦、 在泰国携带、使用、进出口、销售电子烟都属于违法行为、 哦、 其中呢比方说如果你携带、使用电子烟的话，将会判最高的5年监禁或不超过50万泰铢，约合人民币10万元的罚款，并两者并罚也是有可能的。 这金额还是很高的， 很高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钻这个空子哈。 对， 如果有进出口及销售行为呢，刑期最高10年，或者罚款不超过100万泰铢，约合人民币20万元人民币，或者是两者并罚。 嗯， 所以使馆提醒赴泰中国公民要严格遵守电子烟相关法律规定，确保你的旅行顺利啊，不要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去泰国，整个泰国境内那些爱抽烟的烟民们就不要再侥幸的存在这样的什么我带一个电子烟也不会有人查到， 是吧、就 是、现在很流行、嗯、 就是因为我现在不抽烟嘛，对，我也不太知道他们该怎么玩这东西，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说你就出去玩，人家那边空气那么好哈、嗯、吃吃喝喝的多好，就是 就分散掉自己的注意力，就不要想抽烟这件事情了，反正电子烟就在泰国不要携带，不要出现就好了。 没错，那泰国的方面还有另外一条最新的情况也要跟各位网友们去分享一下，就是在泰国的这个皮皮岛啊相关的情况， 昨天发生的一个事故。 对， 在皮皮岛一辆游艇的因为泄漏的油泄漏导致爆炸的事件、嗯、目前呢是造成了一人死亡，但是呢这死亡的是当地人。 没错、嗯、 游艇上呢有27位中国游客，造成了5位中国游客的一个重伤。目前事故的一个报道的最新的进展就是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的事情就需要当地的警方介入去调查具体的原因了、嗯、 我们还是希望各位我们的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在境外旅行的时候的自身的安全才行，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赶紧咨询当地的驻外的我们中国使领馆、 嗯、 啊，寻求一下个人的保护啊。这是我们的一些个相关的关于安全问题，马上要过春节了，所以我们也要把安全要放在最前面才行。 嗯， 再来关注一下下面我们的一条消息，来自于哪里呢？这回我们走出泰国来到哈萨克斯坦。那其实呢去年夏天时候啊，在阿斯塔纳的世博会期间呢就有实施了72小时的中转免签政策，使得很多人认为啊这个哈萨克斯坦应该不错，而且应该值得去玩一玩。这个地方其实从前并不是非常受人们中国游客熟悉的一个国家，现在呢又启动了一项新的政策、 嗯、 叫做72小时免签政策。 啊哈，这个免签政策对于咱们国人来说还是非常实用的一点。 嗯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政策也是持续时间更长条件也更加宽松的一个签证政策。 没错， 也就是说从2017年12月25号 对 一直到18年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乘坐阿斯塔纳航空公司的航班、 嗯、 在阿斯塔纳或者是阿拉木图转机前往 第三国或者从第三国返回的中国乘客都可以享受这样一个72小时中转免签入境政策。 没错，那其实呢，72小时中转免签政策呢，适用于个人自由行，也适用于团队旅行。那朋友们可以来按照自己的心意啊，去规划一下行程了。或者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通过旅行社去选择一些自己适合的团队线路。 据说春夏秋冬都有不错的选择。 对啊， 嗯， 到时候我们也可以来到这个平常一个稍微偏冷门一点的地方，去感受一下异域风情呗。 对，而且阿斯塔纳航空呢，它因为处在亚欧之间嘛，这个地理位置很优越，所以你通过阿斯塔纳航空可以中转到巴黎、伦敦、法兰克福这样的欧洲国家， 是， 以及像莫斯科、圣彼得堡、伊斯坦布尔、迪拜，还有中亚的各个城市，做中转都很方便。 特别有意思，就是你看以前很多朋友们说啊，我要去欧洲玩，我都会坐俄航走，觉得那个票价便宜哈。那其实呢，这回又多了一个选择，坐阿斯塔纳航空也依然可以做一些中转性的航班，完全没有问题，包括它的价格也会相对可能更加便宜一些，到时候我们拭目以待吧。还是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资讯的内容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赶紧进入重点单元，跟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去分享一下瑞典的冬季到底应该有怎样的一种不凡的旅行状态呢？我们来先看一个短片，先来去认识一下瑞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特别喜欢这个片子开场那个 眼睛， 一双蓝眼睛， 哇， 就是深邃到就像那种冰湖的湖底，就你完全看不到到底有多深。 我很想当时我就第一次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一下都被那一个眼睛给震撼住， 震慑， 对对对， 我也是， 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节目一开始的话，还是应该让我们的两位嘉宾先跟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视频说的是什么地方，这是哪里啊？什么湖啊？这是一个 它其实是在就是瑞典比较北边的一个城市叫吕乐奥，这个地方它是属于在北极圈附近，但是其实不在北极圈内，是在北极圈南边的一点点，大概50-60公里的一个地方， 也很接近了。 对，但它其实不是在湖边，是在海边。 哦， 就是瑞典和芬兰中间的一个海湾的地方。所以到了，但是特别神奇，就到了冬天，其实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海上开车了 啊。 在这个 就冻了是吗？ 对对对，在这个城市附近就有很多很多小岛，然后就是在海上，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他们就开船然后到小岛上，但到了冬天的时候就是开车去小岛，还挺神奇的。 我觉得刚刚这个图片和视频也能让我们看到第一种的神奇的质感。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听友们可以来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 关爱青年计划。 对，然后点击左下方的视频直播来看看我们 刚刚您错过的这个视频是什么样子。 当然在新浪微博也可以找到活力982。我们今天会通过视频我们这个照片还有我们现场讲述，因为两位肯定每年去瑞典的次数估计要比去北京王府井的次数还要多 对 不对？对。所以他们的亲身的经历的分享来跟我们讲一讲瑞典的一些迷人之处。所以因为旅行嘛，如果你没有机会自己双脚踏入到那片土地的话，通过视觉来感受应该是最直观的。 没错。那包括今天我们也会用两个小时时间啊，跟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去分享一下在瑞典的这个吃住行游各娱各个方面，不光是冬季，一年四季也会可以来说一说。包括除了宜家还有什么呀？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东西， 我突然都没反应过来。其实现在，可能刚开始大家对瑞典的就是印象是宜家， 瑞典肉圆。 起步的话，应该还是宜家， 还是吃。 所以到底瑞典有哪些关键词是值得吸引大家的？可以吸引到大家。 太多了，我觉得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首先是宜家，因为在中国你最能接触到 很深入人心的品牌。 对，而且宜家的这个感觉就是包括它那个建筑物，就是蓝色和黄色嘛， 这个配色跟那个国旗是一样的， 对， 是吧？ 这个 对， 所以很多人就一下子就知道了宜家，然后宜家的吃的有这个特别经典的瑞典肉丸餐。但其实我们以前就跟大家讲过，其实瑞典的肉丸很多人都问我，就是是不是就跟宜家的一样，但其实差别很大。去瑞典去吃真正的肉丸餐，你会觉得宜家那个可能就像是快餐吧， 这毕竟是快餐。 对 对, 对, 对，就是快餐。所以其实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肉丸餐可以吃到。 而且瑞典肉丸不是像宜家那单一品种的，有可能会有不同的肉的形式的方式， 鸡肉啊、猪肉啊、 各种肉。 这你只是想象，它还有鹿肉的。 鹿肉，哇，这种口感和味道我分现在无法想象， 很少能够品尝到这种肉类。对，所以也侧面能够反映到瑞典是一个就是生物种类非常丰富的，因为它能拿来作为肉食的一个来源的话，就说明这样的物种的数量一定是很多很多。 对，因为鹿很多，所以当时那个我们的当地人说那边的鹿的数量要比人要多。 嗨， 到底人是主人还是鹿是主人？ 而且就是说他们评价一个你到底有多少财产，是就可能当地人民的那个原住民啊，并不是看你有多少钱，是看你有多少头鹿。 对， 就跟咱们的游牧民族一样，会说我家有多少头牛，或者对吧， 是长这样的吗？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是在瑞典北部北极圈里面的那个民族叫萨米人。 萨米人， 他们那种就是这个民族，他们就是自古以来就是饲养这个叫驯鹿，就刚才放的那个图上。 驯鹿。 哎，你们知道，我突然想考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两位应该没问题，我想考小航 啊，考我。 驯鹿和麋鹿，你能分得清楚吗？ 麋鹿是特别特别大只的那种，然后那个脚也特别特别庞大， 它俩都有那个脚，但是一个是有尾巴，一个是几乎没有尾巴，就是一个尾巴短，一个尾巴长。然后一个其实是很耐寒的，其实还有一个不太耐寒。 麋鹿不太耐寒是吧？ 所以到底圣诞老人骑的那个老爷爷骑的那个是驯鹿还是麋鹿？ 应该是驯鹿吧， 驯鹿 肯定是驯鹿吧。 对，是驯鹿，因为 肯定耐寒一些。 但在瑞典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鹿叫驼鹿。 驼鹿 长什么样？就是它跟驯鹿，它跟麋鹿可能有体型上有 点 像， 点像， 但是驼鹿应该是最大的一种鹿 啊， 非常大。我其实特别想见，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因为每次见到瑞典人，他们都说驼鹿这个动物是比较害羞的，所以其实 怕人。 对，它挺怕人的，会很快就跑到森林里去。但瑞典的驼鹿非常多，它是那种就是脚是扁平状的那种鹿，然后非常的大。其实在瑞典开车的话，大家就会让你小心，因为可能会撞到那个鹿的话，就是鹿应该没有事儿，然后车就会有很大的， 因为它太结实了， 太大了，对，太强壮了，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趣闻吧，算是。那当然，其实我觉得你刚刚只是提到了一点点的那个从宜家开始哈， 对。 当然，我觉得来瑞典的冬天还是应该跟大家来先应时应景的去说一下，比方说这个临近春节时候，我们现在可以预定一下在瑞典冬季的一些旅游的计划，是不是？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些理由到瑞典去？ 其实，首先我想说就是，纠正一下刚才你们俩的概念，就其实瑞典没有那么冷。我前一天因为一直在看天气预报，就是北京前天上周不是特别冷嘛， 对， 10度。然后我当时看斯德哥尔摩，那个时候是北京的白天，大概是-7-8度，然后斯德哥尔摩大概0度左右。 还好， 就是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这个地方很纯白，就觉得是冰雪覆盖。冰天雪地， 就会认为它很 冷，但其实人家只是干净而已。 真是， 纯净跟冷。 很多人会觉得就是北欧特别远，然后瑞典特别遥远，特别北边，所以就特别冷啊。其实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暖流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原因，所以就其实并没有那么冷。 所以它冬天极冷的温度会大概达到什么程度？ 因为瑞典是很狭长， 它很狭长， 对， 从北到南， 北边真的很冷，大概零下20度。我们是秋天去的时候， 我们算初冬了，不算秋天了。 我们是第一个见到冬天的， 对，因为我们见到雪了， 下雪了。但是其实南边像斯德哥尔摩呀，在南边的一些城市就不是特别冷了， 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去选择在瑞典不同的纬度去玩儿。你能够承受多少的温度，你就去到大概什么样的一个纬度。 对，但是到了冬天，如果你都已经在冬天来到瑞典，然后你还不去感受一下那种极致的寒冷，然后去看极光，就有点可惜。 就是，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本身非常怕冷，因为有很多人怕冷，比如说一听到零下20度或零下30度这种，我不去了，我这事我接受不了。那最好的时间10月份或11月份去瑞典是最好的，因为它从南边呢，因为南边还没有下雪，而且属于比较暖和的时候，这个城市的秋色你是能看得到的，包括这个城市的大概的建筑的情况，包括因为它挨着海，你相关的海鲜也能吃得到。你要就再往北，你可以看到初雪，因为那时候在北京是见不到初雪的。 10月份，想都甭想。 对，然后你再往北，北到可能到北极圈的这个可能整个瑞典的最北边的话，你能看到极光了已经。因为基本上极光是从10月底到到第二年的3、4月份都是可以看到的。 人说要看运气，看极光。 对，要看运气，但是今年是极光的一个大年。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这句话是就是商家 的噱头，是吗？ 每年都是个大年。 其实每年极光，因为一直都是有的。然后其实极光这个现象，是365天。一年四季 都 会有，但是当然是到了冬天，因为白天的就夏天的话是极昼，都是白天，你肯定是不能看。所以到了冬天，到9月份一直到来年的3、4月份，因为有晚上都可以看极光。其实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会有，最主要的是要看天气，就每天晚上在瑞典北部，就是北极圈以内的这些地区都是可以看到的。所以我们平常就说，如果你连续在那边待2到3天，就能至少有会看。 好， 你看都这么说了，你们还有没有信心？什么缘分什么的，都是那些没看到的人给自己找的借口。所以到底怎么去瑞典找极光，我们稍后继续来跟您分享。 来，先进一小段的片花广告之后，马上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我们的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每周一哦，跟朋友们在这里相见。关注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马上看视频直播。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V，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 好了，梦工厂正在我林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跟朋友们分享这样的一个瑞典的冬季旅行的计划哈。刚刚我们其实看了一个短片， 对， 也聊了聊关于瑞典的一个冬季的气温的情况， 还有极光，就是告诉你来瑞典看极光不需要碰运气，就是你来你就基本上都能看到， 来就好了哈。 对， 稍微碰点运气，因为我觉得毕竟是大家都说要一辈子一生一定要看一次嘛，如果那么容易就看到，其实也有点 不值得珍惜。 对，但是几率还是蛮大的。 那比如说这个季节就冬季的时候，你去追有没有一些攻略，就是走向，比如说是从南往北走啊，还是从北往南走更容易追到呢？ 极光其实就只会出现在北边，因为是北极光嘛，所以你是要在北 极，就不能往南走，我必须要留在 北极圈 以内，北部这一块， 或者是北极圈附近的这个区域。 因为你知道上一次苗山，跟我另外一个旅游行业的另外一个朋友，他们先后去了瑞典，但是呢，他们走的路线是反的， 结果 苗山看到了，我那个朋友没有看到。他俩时间是一样，只不过方向反了。 哎呀，那很遗憾啊，这个就是。 对，所以就想问问两位，有没有一些就是更容易、更提升这个看到极光几率的这样的攻略？ 首先是这样的， 既定的线路。 就是我的建议在于，就是说你去要看极光之前，首先你要查当地的天气和未来几天的天气，因为看极光的指数是一个影响能看到的一个概念，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看今天有没有云有没有雨。如果比如说就像我们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就是今天指数爆发，就是七或者八的这种指数上去，因为顶是九和十嘛。完了发现今天阴云密布，什么都看不到，顶多 十也没有用。 那这十也没有，因为全在云后面， 那就没辙了。 对，但如果说今天没有任何云彩，完了就算是四和五，有可能你都能看得到。所以跟指数并没有那么大关系，关键是在于你当天的天气和它云是不是云层是不是够厚。完了，当地我们也聊过说，如果说你当天会觉得比较冷，而且没有那么大的风的情况下，再加上天气比较晴朗，看的几率是最大的，因为不会有云飘过来挡着你。 就是当地会发布这个极光的指数。 是这样，它不是当地会发布，是全球会发布，它有一个App， 它专门是类似于像 NASA 这样的一个机构去发布的。你可以就是看那个指数，而且它是实时变化的。你看你所在的位置到底现在的指数是多大，完了哪个位置看的是最好，这是能看得到的。 今天好长知识啊，还有这种 App。 对，因为你知道你看去日本看樱花的时候，它不就有樱花指数吗？ 对， 因为这就是为游客准备的嘛，包括他们本土人他也有这个需求嘛。 没错， 那像极光这个更是全世界人都一生当中想要追随的一个景观。 对， 那也应该有这样相对应的一些指南， 必然要有。所以今天我们呢就可以抛开 APP， 把两位曾经见到过的哈、见证过的达人请到现场来跟我们去分享。那下面我们看图说话吧。刚刚我们说了一下极光的情况，其实那个图片啊，我觉得是一方面，而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应该还有一些个除了极光之外的东西要跟各位朋友们去分享的，就是看一下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驯鹿，这个是旁边这是萨米人是吗？ 他穿了那个很传统的萨米人的服饰。 对， 就是去到那儿，比如说我们游客可以租或者是买一身萨米人去拍照吗？ 看小朋友。 可以买到吧， 可爱， 应该是，就他们那个衣服都是萨米人有自己的一种编织的方式， 对啊， 都是彩色的。 然 后因为萨米人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那个家族，所以每一个家族的花纹是不一样的， 有图腾是吗？ 对，然后我就曾经很想买他们一个手套，就特别漂亮，就是他们编织的，不过挺贵的，因为都是纯手工， 因为纯手工， 对， 对。 所以说你看啊，这种当地的这种文化也是他们叫做是一种少数民族吗？还是说怎样？ 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 它是不只是瑞典有，就是在挪威北部、芬兰北部还有俄罗斯北部这四个国家、 都有分布， 对，都有的。 他们就有点类似咱们的游牧民族嘛，对不对？ 对， 他们是随时因为牵着驯鹿，一大群驯鹿到处走嘛。 对，过去的时候他们还是游牧，因为现在都已经是现代化的，都是住在固定的地方。但是驯鹿，每一个萨米人家族还是拥有是驯鹿的。 来，那我们再看下半一张图片啊。这张叫做冰酒店，这个冰酒店我想跟朋友们来说一下，这真的是拿冰做的一个完美的结构吗？就是全都是冰和雪组成的吗？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它其实冰酒店你可以 感觉到它觉得是跟不一样，跟比如跟那个哈尔滨那种冰雕很像，它其实就是纯冰做的，但它每年只有在冬季会有，然后它是靠就是冰酒店边上那个河踩着的水，完了做成的这样的冰，而且是不同的设计师设计不同的酒店的房间类型，它每一间房间的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瑞典只有这一家冰酒店吗？还是 是瑞典的唯一一家， 唯一一家冰酒店， 世界上第一家冰酒店 啊。它大概有多少个房间？大概 它的冰的房间大概有50多间。 嗯， 不过其实并 不 是冬天有，就是它 是 冬天，每年冬天的时候，大概到了12月份，它会建好一个新的酒店，然后到第二年4月份，这酒店就化了，就没有了。 就是这个酒店的选址每年都是同一个地方吗？ 对，但是其实因为这个酒店特别的火，就是到欧美是要去这边，因为它每年的设计不一样，所以很多人都是今年看过这个设计，然后明年还想再去看一下。 就是你每年出的时候限定版， 哇， 对 对， 所以他开了一家就是一年365天都有的一个永久的冰酒店 啊，那 在原址上。然后这个其实我的理解就是一个大冰箱，其实 对，它是在冰窖里的，就是您 在一个大的冰窖里头，在大冰箱里头， 嗯， 然后但是里头的设计也是会每年都更新， 啊，还在更新，啊，哦。 可是我一直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人有体温，对不对？它那个温度可以。 你的意思是说住着住着会不会化水？ 对，就是比如那个床，我刚刚看到它那个双人床，就是那种大床房的感觉， 啊， 上面铺了就是这种就是皮草的东西，肯定是让你隔就是。就是更亲肤一些， 这个， 对对，更亲肤，我终于找到就是形容词， 啊， 但是你的体温躺上去以后一晚上会不会 一个人印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有个人印儿？会不会这样？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我包括去完之后发个朋友圈，同事人问的不会说你是不是会把人家给融化了 睡化了，对， 人家会只会问你会不会冻死 的，哦， 对，那个问题我也担心，但是我更担心这样的限量版的酒店会不会被我睡化了， 很在意这个的存在感， 很在意，所以你们有真的尝试过这冰酒店吗？ 我有睡过， 是什么感觉？ 它因为你是不会直接睡在冰上的， 因为有一层皮草， 会你不是冰化了，而且 会冻得很厉害， 所以很冷吗？ 整个那个房间是-5度，所以还是挺冷的。 你躺在那个床上的时候， 嗯， 那你躺在那个床上的时候，什么感觉？ 不会直接睡在冰上， 对呀，啊， 要穿睡袋还是怎样？ 就是，有一层很厚的床垫， 嗯， 床垫上面有那个皮草， 嗯， 皮草上面呢，你睡进去的时候还要自己带着一个睡袋，就专门发给你一个睡袋， 嗯， 放进去。 嗯， 然后 所以你这一晚上睡得怎么样？ 其实还挺好，我还带了暖宝宝进去，就是我在这个身上贴了一些暖宝宝，然后戴着帽子，所以我感觉不是说特别冷，当然肯定不是很暖和， 所以只有头是露在外面的，对吧？ 对，只有脸，然后我当时还戴了一个那个 帽子， 发热的那个眼罩， 眼罩啊， 发热眼罩。 你这是去毁的吗？这是。 其实当时去也是。就害怕有点冷，毕竟 担心 嘛， 对 的一个房间， 毕竟腰也不好啊，这背也不好。 真正睡在里面的时候，他会建议你穿着长袖长裤的那个棉毛裤， 嗯， 就秋衣秋裤， 嗯， 这样其实是非常暖和的 啊， 很有 好，所以不用担心你和这个冰酒店会互相伤害，并没有。 来，我们看看这个冰酒店的一些图片吧，好不好？我觉得冰酒店的图片啊，能够让我们发现很多的小玄机，它这个门。它这个门的设计怎么就是那个门是金属的也是还是冰的呀？这个大门 是一个木门 ， 木门，这是个木门， 哦， 比较轻质一些。 然后外面是裹了一层那个驯鹿皮，他们那边有很多东西都是这个驯鹿做的。 天， 而且旁边你看这个冰的这个一面墙下面还摆了两个火桶， 火盆， 这不会就化了吗？这不会热吗？这个东西？ 可能我觉得是因为这个环境本身它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冷的一个环境了， 嗯， 所以那点东西那点火可能 烤硫化那个冰，对， 气候， 哦， 不成气候， 对，也是真的没用那个火，来， 这个， 看一下啊，这个冰酒店的 外貌 上的 这 个极光， 对，就很像是就是冰做的咱们陕北那边的窑洞， 对， 窑洞， 对对 对，是不是 洞上有极光， 这个冰和雪一起做的， 对对对，而且你看像这种纯净度非常棒的这种冰，它绽放出的是那种湛蓝的那种光泽，这让你觉得非常的童话和梦幻， 特别的透亮， 对，其实有挺特别的，就它的那个冰全部都是从旁边的那个托纳河的河水里头，然后直接 打出来的。嗯，然后你可以，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从砖上看到一些小叶子啊， 嗯， 有些漂浮， 对对对，是水里头一些东西，但是非常非常的清澈，就是可能你隔了两块砖，你还能看到第三块砖中间有一些小叶子，这样 棒 哇，这好，就是纯天然，真是。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就应该全程就讲到这个冰酒店的时候，就应该放着 Let It Go，Let It Go。 你是要造一个冰城堡吗？ 这冰雪奇缘啊！ 对对对，这个很漂亮。它那个墙上面还会有一些个雕花，还有一些个， 感觉很像万事如意。 对，很像 福字 万字符哈、哦。 对， 再来看另外一个，这个是什么？迷宫吗？ 有点像立体， 也是一种雕塑的东西。 它每年都会有一些，这个好像可能是去年的或前年的，我都没有见过。就是真的是，如果你今 年 没有去，你就见不到今年的这个雕塑。 对对对， 真是。来，再看下边这个啊，这是套房吗？这个。 哇 哦，这宫殿来了啊！尼亚的宫殿， 哎，所以这个里面是可以通电的吗？这个酒店房间里面， 它也是有电的， 是有， 它是有灯光的， 嗯， 有灯光，但是没有办法给手机充电，对不对？ 那没有，没有办法， 没法运行吧？ 要的太多， 对， 不能要什么自行车，要什么充电，就住在这样的房间里面的时候，就应该好享受冰雪给你带来的乐趣。 就是，还里面还刷微博， 不不不，主要是分享，想要向你们都眼馋一下，对， 是是是， 还有我也没不一定有电量，一会儿电就没用， 太冷了， 手机有运行温度嘛， 对 不 对？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这什么概念图是几个意思了啊？这个是什么？ 对，这个其实就是冬天的一个概念图，因为其实这个酒店是这个图应该是说冬天还没有到的时候，他们设计了这个冰酒店365天的 设计图， 是设计图， 就是想象中应该这样子。 对，但其实现在应该已经有实景图了， 就是 可能就是你能看到就是全部都是白色，都到了冬天一切都是白的，然后都是冰和雪的这种世界。 所以这种冰酒店我大概听明白了， 嗯， 你能够有运气去订上这么一晚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所以你那个一晚上你不要想着说我这住进的是什么超五星的什么国际连锁酒店，那不是，你感受的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一种冰雪的感受。 可能一生的话也有只有这么一次机会能够体验 到。你不要去考虑什么我会不会睡得很舒服啊， 对对对， 这个 room service 怎么样啊， 哎， 有没有健身房啊， 泡个澡啊， 对，这都不是你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你能订上这样的独一无二的冰酒店就已经算你很有运气了， 哎，玩这样一种创意特别好。 对， 所以这并不是住宿体验，这可能是一个对于当地的一个就是文化体验，就是我可能住进去那晚上不一定睡得着，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冷，也有可能是因为兴奋，完了就是觉得在一个冰天雪地中这辈子都没有感受过的一种体验的，我觉得这是更多的体验度要比舒适度要更好玩一些。 哎，当时你们住过这个了吗？ 我没住，因为我怕冷， 怕冷， 对，因为我怕冷， 一乐出来。 对， 来跟我们说说看，当时你住那晚，除了你带了暖宝宝这大东西以外，你还带了什么东西？你觉得必要的？ 自拍的手机 而且要带充电宝。 对，我当时其实它是分成两个区域，它是分成两个区域，一个是就冰酒店睡觉的这个区域，另外一个区域就是可以洗澡呀、换衣服呀、蒸桑拿的区域。 真的有，还有这种？ 对，但它是这跟这个冰的房间是分开的，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你是要在这个地方呢先洗了澡，然后换上衣服，然后正好桑拿，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就会非常暖和，然后你就可以到这个冰的房间里头去睡觉了。 哇！ 他会给你一套东西，就是比如像那个睡袋呀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到了第二天早上，大概7点多吧， 就被冻醒了。 反正是不是冻醒，其实根本不是自然醒的，是有人来叫你。当地的服务的人员他会给你送上一杯热的果汁，是当地的那个叫月菊汁。是果汁酸酸的，然后它是热好的，它会7点半的时候就叫你起床，然后给你一杯热果汁，喝了以后你就可以再回到那个换衣服的地方，然后蒸桑拿洗澡。 哦， 那边蒸桑拿很重要，就是一定要把身子弄暖和了。对， 所以你的就是 check in 的时间跟退房时间就是时间很短是吗？就是说 对，其实就是你是睡在这个房间的话就是一晚上的时间。其实即便像如果你很怕冷的话话，他就没有住，但是你也可以在这个白天的时候参观每一个房间。他大概到了11点的时候就会开放给其他的游客，因为 他们也理解，不是所有的游客都敢住， 横下这个心， 肯定是有怕冷的游客。所以你到了冰酒店，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住在他这个冰房间，第二种选择是住在他的暖房间。就暖房间就是小木屋，就是跟 普通的，然后带炉火那种。 对对对，就跟普通的酒店差不多。然后你可以晚上住在暖房，然后白天十一点的时候，你再进到那个房间去看一下每一个房间的设计。 我选择白天参观，晚上住暖房， 是吗？ 我就是那样的。完了，我因为好奇，所以去参观了一下。完了，作为摄影师来说，每张都拍一下嘛。 嗯、 大概这几个房间拍完之后，我手就动不了了， 就 证明我来过。 对，完了， 相机还行吗？ 真的挺冷的。完了，我当时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那他们每天早上较早，是不是要查这帮人是不是还活着？” 或者已经冬眠了？ 不至于吧？ 但是你看。 不，因为主要是因为我怕冷，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睡一晚会比较挑战。 嗯，嗯 但其实实际上没有那么冷。 其实没事，没有， 后悔不？ 因为如果你 啊、哦、不后悔。 对对，因为你如果你是白天在那里走来走去的话，其实可能更费你的热量或者什么、 嗯。 睡觉在那里可能本身人就会比较保暖吧， 对，整个热量比较集中一些。 是的，是的， 你也不动、 嗯。 但是冰酒店会给每一个游客发一个衣服。就是那种连体的、 嗯、 然后很厚很厚的棉衣， 像滑雪服一样。 对、 嗯、 所以你进了冰酒店以后，你就可以穿上那样的衣服，倒不是说特别冷了。 嗯， 关键在一点就是你去冰酒店睡之前是一定要蒸桑拿的。 嗯， 这个跟你没蒸桑拿直接进去参观的效果其实不太一样，就是稍后我会讲一下关于蒸桑拿的好玩的事情，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我觉得现在就可以 讲 了、啊、讲 吧， 现在 就蒸会儿桑拿呗。 因为桑拿是这样的，因为 这个 北欧 我先说没有 哦， 因为 没法拍 这个，对，没法 拍谁呢，都不合适啊， 我就这个意思， 马赛克打哪儿呢， 不知道该拍谁呢。那你只能靠你自己说了。 那边蒸桑拿有一个特别好，因为基本上每一个酒店都会有自己桑拿，包括可能有的酒店每一屋都会有桑拿房、 嗯、 完了那边最经典的那种蒸桑拿的方式，其实可能对于你们或者大家就想象不到，是在一个湖边或者一河边，那个河是流动的。完了，因为外面比较冷，大概零下五度左右的这样气温啊，其实还不算好，不算太冷。完了，你在桑拿屋待了15分钟到20分钟，那个可能整个人都暖了。完了，你叫上你的小伙伴。赤身裸体，啪跳边上的那个水里头去， 就是瞬间跳的这个 冰河里头，对， 哇， 那个刺激的通透能力还是蛮好玩的。 我现在听一听我这个后脊梁啊，就感觉到哎呦，一阵一阵的就 代入感还挺强， 就不太得劲儿感觉、嗯。 当地人说这是一种重生的感觉 啊、 嗯，就是如同你从 凤凰涅槃， 你也没跳吧？ 我跳了， 你跳了， 但那其实那没事儿，其实因为你人身是暖的， 嗯、 你身是暖的，其实你在突下水里头的时候没事儿，但是你从水出来就不是那么回事， 感觉像打铁，有没有？ 这个体感温度非常低， 像铸剑。 对， 熔炉里出来以后，直接往冰水里一放，就定住了。 嗯，整个人 那个刺激度还挺好玩的。 啊， 然后出来了以后呢，然后你会回到桑拿房还是？ 对，回到桑拿房。对对对， 赶紧再缓一下你的寿命体征、 啊、 是吧？ 对，这种情况其实如果你一个人去的话，你。并不敢跳，因为你从脑子想觉得这事儿还蛮刺激，受不了。 可是当所有人在一起的时候， 但是有小伙伴就激着你说你不跳，你不能怂， 不开面子， 对，你就得下去了。 啊、 有点意思， 这是一个团队的活动。 对，所以一定要有多人一块儿去参加这个项目才行。嗯， 这个项目叫做，它有名字吗？ 其实就是桑拿房，就是其实是传统的桑拿的方式 标配。 对，标配、 就是、这些， 对对对、 okay ， 就是他们都会往里边跳， 都会往里跳，当地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玩的传统。对， 走啊，小航，我请你去瑞典泡桑拿， 可以，会不会发烧啊？ 不， 我现在太担心发烧的问题。你管我、 这个？ 行，你管着我就行了。 这个很好玩。 好嘞， 嗯、 来看一下我们下面一组图片哈。刚刚我们体验了一下这个冰酒店，这个小冰屋极致之美。 嗯 啊、我们也不用担心说自己会把人家酒店给睡化了啊，自己能不冻着就不错。 酒店也都有很多贴心的 就是的 服务，都帮你想到了。 没错，再来看一下这个冰酒店的一些个客房的设计，这里边还挺好，挺好。 这是小暖 屋吧？这是暖屋。 这些陈设 这个是一个超级套房，就是、这个房间出去以后其实就是一个冰屋冰酒店的里面，但你在里面它有一个独立的这个卫生间，然后你可以在里面蒸桑拿呀，然后可以洗澡啊， 嗯， 这是一个超级套房，很豪华的。刚才他们这个房间好像还有一个冰座的客厅，是有两个沙发。 冰座的客厅， 刚才好像有， 是这个吗？ 对对对，这个是、 哦、 还有一个客厅，有两沙发。 中间这两个是酒杯吗？ 对呀、啊， 对， 就酒杯啊。然后问你喝酒喝常温的还是喝冰镇的？这就是著名的常温。 常温对 常温冰啤酒， 在冰酒店是真的有冰做的酒杯，就是如果你是去他的冰酒吧的话，他的那个酒杯全部都是冰做的。 可是会不会我的嘴唇碰到那个冰的那个杯沿以后粘住啊？ 我是尝过没有？ 我也没有。 那这不符合科学原理啊？那为什么我们粘？ 科学啊， 对 啊， 因为有水吧？ 你说东北的时候。东北那些金属器件都结冰了，你去舔一下都会舌头粘。 但是你想，你要如果舔冰的话，冰是容易化的 啊， 化的话那铁是不容易化的、 哦、 所以把你舌头粘住了。 哦 嗯，所以说我没有试过舔铁这个事儿吧？ 啊，不要 试， 不要试，不要试， 别试了啊！ 别试， 对，真是的，太吓人了。来，咱来看看啊，这个当地也有冰雕，其实 当然资源这么丰富，这还可以教你玩冰雕是吗？ 上课是吗？ 对，在冰酒店它是有安排这种课，然后有他们的，因为他们这边都是有，其实冰酒店有全球的那种冰雕大师，他们每年都会去冰酒店参与到它这个建设中。 嗯， 所以他一次当地也有一些冰雕的老师。 嗯， 我有参加过一次，他其实就是给一个这样立方体的一块冰，然后有冰刀，就告诉你怎么搓呀，然后你 搓了个什么东西？ 搓了一碗刨冰菜吃了。 一些类猫物质。 啊， 我就想错就一只猫的，但是 发现错 还挺难的，还挺难的， 错出老虎 也 不错， 对不对？也不错，对吧？来看看这个人的白天，看看这个冰酒店外头是什么样啊？哈， 嗯， 这是实景，这不是概念图了。 嗯，这个看到的蓝色的部分是玻璃吧？ 对，这个其实是就是365天的那个冰酒店，所以全年开放的、 哦 嗯， 所以它的建筑物主体应该就是石头啊，然后里头其实是一个大冰窖，然后刚才有一张图片的那个全玻璃的全冰的那个门，就是最古老的那种，每年才开放的一次。 哎，我突然想问，就是这些冰酒店他们存在的这些月份当中，当地下雪的几率还大吗？ 我们10月份去就已经 就开始下雪了， 就是它会经常下雪吗？ 对，它有可能就是说不一定经常下雪，但是它下雪积完之后不化。它化的就是不像说像就经常因为一热了就化了，它因为整个气温会相对来说比较低。 我明白了， 它会积雪会比较多， 恒温性比较强，不会反反复复那样的。 可是你知道我观察到一个细节，就是所有的冰酒店它的整体的一个穹顶的设计都是弧形的，可是在世界各地，比如说你去德国或者说更冷的地方，他们越冷的地方纬度越高的地方的房子，它其实尖顶它的那个角度会比较锐一些，它其实是方便积雪然后滑下来不会压塌屋顶。热带的地方的话，它的那个斜顶就会 比较平， 对，因为它不需要去化这个积雪。但是为什么瑞典这种冰房子它就是弧形的？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它就是 太高深了， 保温大师就是说就让 突然问倒了大家。但是确实是，你看是不是有这么一个？ 对，你看它都是弧形顶的， 不是缺点，什么特点？ 对，很有意思，它都是弧形顶。 嗯哼，咱们看到的所有都是弧形顶， 对，都是弧形顶。 但是好像它这个弧形顶旁边又带一个坡，是不是也是为了缓解和减轻一些积雪的压力？ 嗯，我觉得他们是。因为外面我不知道，但是里面其实我有看到过，就是因为像大家咱们普通的房间进去以后，咱们肯定挺兴奋的，就这摸摸那摸摸的， 对， 然后肯定人的体温是会多多少少化掉一点它那个冰，所以我其实有见到过他们有员工在定期的清理那个冰，就是可能再把它搓一搓呀，或者更让它的形状更圆滑一些啊，就也许它的外表也是会定期有人清理，对， 所以冰酒店的地面也是冰面吗？ 不是冰面，是雪。它其实不是完全用冰做的，它是用冰和 雪 做成 的。 哦， 对， 也会有雪块或者是 雪面，那个白白的，所以 就像滑雪场那种已经被踩实了的雪。 对， 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说在这里边不会滑倒吗？ 你看，我要问的就是冰面就很容易 滑 的，但是雪面会稍微好一些。 好一些，要是万一被踩得很 实了。会有特制的鞋子吗？ 对，如果你去冰酒店的话，他就会给你发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个特别的衣服之外，他也会给你有那种大靴子。 放心吧，一切 自己都 帮你想好， 自己想要穿什么都可以穿，但你也可以向酒店来借他的这些装备，然后是很安全的，我觉得。 厉害。 嗯，我们下面时间的话要可以跟朋友们稍微的休息一下了，因为下面的时间我们在整点之后会有一大堆图片马上袭来，也希望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马上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听小河醉小雨，逃价狂人聊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潮流梦工厂之旅行的单元。这个周一你还开心吗？各位好，我是常小航。 不开心的话一定要来听我们的旅行环节，左右巡航可以让你暂时忘却掉每周一第一天的时候很多繁忙的工作，放心情一个假嘛，对不对？ 就是的，我觉得你看啊，男左女右，对吧？大家看的是男左女右状态，那么左右巡航就是这样的一种选择的余地。 当然，我们俩作为领航员，就是哪儿都没有去过，但是我们每集都会有去过很多地方的，至少我们这一集去的地方，他们一定是非常了解的，对不对？ 没错，哎，来欢迎一下我们二位特别来宾，他就是瑞典国家旅游局的龚一乐以及摄影师陈杰，欢迎二位。 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说瑞典，我们刚才花了很多时间说冰酒店，就是如果你要去体验这种全球独一无二这种感受的话，你住一晚，或者说你白天去参观，晚上很怂的回到，我不是说你啊， 这就是很怂， 我不是说你，因为我们也会那样选择，去小暖屋的话也都没有问题。可是我看到这个瑞典的体验亮点当中有一点，我就作为女生无法理解，叫做 叫什么？ 哎，刚刚看到啊，对，冰雪教堂婚礼。我为什么无法理解呢？因为婚礼对于女生来说就一定要穿的 美 美 的 少才会美啊。 哦， 但是你也可以穿的美美的，只要不怕冷就行。 就是包 的 很严， 我真的见到过所有的他们去在那个冰教堂里头举办的婚礼，全部都是光着的呀，就是穿的很少、 美美的也是。 对啊，就是那个过程还是要忍。 想想明星在冬天走红毯 多不容易， 你想想自己在这个冰教堂算什么， 真是， 对不对？ 为了举办婚礼算什么， 一辈子就这一回，怕什么、对吧？ 反正谁冷谁知道吗、 还是认怂了呗。 不是，是这样， 因为是这样的，其实女生对于冷的忍耐程度要比男生要 强 很 多。 对、 所以陈杰的角度是说，反正我是男生，我可以穿秋裤，我可以穿毛裤，我里面可以穿秋衣，你们又看不出来。 反正我是西装嘛， 对 吧、 啊？ 我是长袖长裤，反正谁冷谁知道。 你新娘子也可以那个婚纱底下套一个什么保暖裤啊之类的，婚纱弄个长拖尾也看不见啊。 不行，我们不会允许自己做这样的事情。 上半身的话，你就该怎么着怎么着吧。 对呀、对呀、所以你们是见过在就是冰教堂当中的。 对，我其实没有见过在那边办婚礼的，但是我有见到过在那边拍婚纱照的。但是拍照嘛，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情，然后 立刻就披上。 对，因为你在想象，其实就像刚刚说的那个 Let It Go 那种感觉，就冰雪的宫殿的感觉，所以在里面拍照还挺好看的。 对，肯定好看是毋庸置疑。 就为了好看，这算什么呢？ 对，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或者网络那头有朋友想要去预约这样的冰教堂举办婚礼，或者是拍摄的话，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可以去？ 在那个冰酒店的官网上就可以订，它有像住一晚啊，然后在那边办婚礼啊，或者拍照都可以。 好。 或者最简单的方式，你可以关注瑞典国家旅游局官方微博和微信，上面都会有推送。如果找不着的话，你直接可以在上面打文字问小编说我想办婚礼怎么办，他会告诉你的。 好，当然也可以问问我们也行哈。到回头的话，我们在这个关爱青年计划里边一定要关爱一下我们每一位青年朋友们，准备要结婚的时候， 把你们的需求发过来告诉我们。 对，我们可以帮你去解决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是吧？ 对。 那关于这个冰酒店的这个事儿呢，咱们还用一段小视频做一个收尾，马上要开始聊怎么拍极光的事儿了。好吧，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冰酒店的小视频。 这就是冰酒店咯，对吧？一年365天，天天可以体验的这个冰酒店，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嗯， 那其实呢，在冰酒店的我们在去之前还有一个小仪式是吗？平常的话 是这样的，就是说那天其实我们都没有感受到，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下雪。 嗯， 但是酒店的人给我们讲了一个我能脑补出来的一个画面，我觉得稍微有点帅气。 嗯， 是因为他说他们有一个稍微有点帅气，他们有一个服务，就在于说我酒店是可以派狗拉雪橇去机场接你的。 去机场接你？ 对，但是我们当时想象说，在冰天雪地的情况下，你下飞机拖着行李，门口有30多只哈士奇，但是哈哈哈等着你， 我愿意啊， 喘着气，我觉得那绝对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体验， 就是，类似像这样的吧，就是 对，就这样的。 从机场到那个冰酒店大概有多少路程？ 十几公里左右吧。 啊， 十几公里， 那哈士奇会不会很累？ 哇，30多只哈士奇，他们辛苦了，给他们 太帅了， 点赞打 call 啊，真是 真的。 但如果哈士奇拉着人少的话，应该不累，因为它毕竟人它的狗多， 狗多 力量大。 对， 好像30只哈士奇， 对，30只 哈士奇， 所以明年是这个狗年是吧？给他们多以祝福多一些。 关爱哈士奇计划吗？ 对， 关爱哈士奇从关爱青年开始。 嗯， 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视频。 关爱计划， 嗯，当然了，关爱每一个人，关爱我们每一个人出行的方方面面，我们的旅行呢继续来去进行哈。那刚刚呢，我们跟朋友们体验了一下这个冰酒店，在瑞典的冰酒店，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好地方，很神奇。那下面时间，刚刚我们聊了半天这个看极光， 嗯， 那其实呢，看是一方面，是饱眼福的事儿，但怎么能够在你这个朋友圈里边刷一种存在感？ 很简单啊， 哎， 陈杰趴以后问他那个网盘分享一下 啊，那能行吗？真是的。 其实这样，其实拍极光并不难，就是说我们对于，可能对于摄影师来说都不难啊，但是就是说， 对嘛，对于我们这种素人来说怎么办？ 对于素人，其实拍极光就是很多人会看我拍星空、拍极光有什么区别？人家会说拍星空也难，拍极光也难。其实这两个像题材相比来说，拍极光要比拍星空简单的多了。 拍极光简单？ 对，拍极光简单，是因为首先是这样的，拍星空的要求会更大，对于你的相机和对于你的器材的这个需求，因为它的曝光时间要超过25秒到30秒这样的。 嗯， 普通的手机有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事情。 啊， 但是极光的话，你如果极光就相关指数比较高的情况下，6秒到15秒之间就 OK 了。 哦， 就有可能，比如说你的一个 技术流了啊， 但 大家一定要记好数据。嗯， 前提是你得有最好的，如果你要把这东西拍清晰，首先你要有脚架。完了，你的普通相机就可以拍下来。完了，就是基本上你要看到6秒到8秒这样时间，基本上是 OK 的。 我帮袁一问个问题，手机行吗？ 手机其实也可以。 我正想问，我可以把手机架在三脚架上吗？ 可以吗？ 可以，其实可以，因为我们拿手机也拍过，而且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个暗光条件下能拍得下来吗？ 能拍下，因为其实如果指数高的情况下，就是能达到8和9，或者说其实8的情况下也差不多了。 指数高就是指亮度很高吗？ 就是它那个极光的活跃指数， 对。 看到整片 天，你可以看整个天都绿的。 哇，那 你知道，比如说你周围上没有，就是你开着车，你的车灯有可能都不用打开的那种亮度 啊。 对， 那么亮， 对，真的是那么亮。 哇， 所以手机是完全可以拍下来的。 好， 完了，这就是我们在拍极光有一个建议，在于就是说你不要对着天空拍，因为太干了，只有极光景，你需要找一些前参考物或者前照物，比如说前面是棵树，或者是个小 房子啊。是 啊，那也可以， 对吧？ 太娇小， 他的脸能是亮的吗？ 但其实这就是问题在于他的脸是黑的，你需要补个光， 补个光。 对，但这个补光又不能说我常亮这种闪光闪一下，那就人是纯白的，后面也不一定看得清楚。 后边一片都是黑的了，就开始 对吧 ？ 所以如果这种情况下，你拿脚架支了一个普通相机，拍它的情况下，你到后期拿手机闪光灯稍微在他脸上打一下光，补那么一下，他脸就正常了。完了，他后面的激光也会是有的。 我觉得这个视频的咱们片段可以剪下来，然后反复播出，给大家做一个就是去瑞典看极光时候的 教程， 真的是免费教程啊，特别的好。 嗯， 希望我们的到时候那个我们的编辑同学可以帮我们剪好视频啊， 手把手教你如何拍出最美的极光和最美，并且这个画面里面还要带有自己， 一定要有自己，要不然怎么刷朋友圈说我在哪儿，你呢？没看见， 要不然如果没有你就很没有办法证明这个照片是出自你的手。 对啊，不能 PS 呀，是不是？ 对， 所以苗山当时那个他拍到了。 我不知道啊，你看他没有在节目里面炫，所以我很怀疑。 很怀疑。 太坏了。 来来来，我们看几张极光的图片好不好？ 好， 刚刚其实呢我们在这个。 都是出自陈杰之手吗？ 是吗？这张照片是吗？ 太棒了， 这个应该 这张照片是 这不是 哈， 这不是， 对对对。其实我看到，其实极光照片陈杰拍的，我是没有看到陈杰拍的照片里面有极光了，说实话。但是 有就你稍微往后， 主要是今天我们发现它有点多，这个照片 图片真的是很多 很多。 对， 这张是 这张是、 啊、对，这个就是在一个、 哎、这个左下角那一堆绿光是 左下角，其实是就是房子的灯光 啊、 哦 这个就其实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的非常好的片子， 嗯， 是因为我底下的曝光并没处理好，因为如果处理好的话，底下没有爆的这么严重 啊、这是个错误示范。 对， 而且 这 个 是 太仓促了。其实 对对对，有时候因为你要捕捉它那个画面， 车开在路上，然后因为前一天晚上我们去看极光的时候呢、是阴天， 嗯哼， 然后我们就特别难过，然后我也特别失望，就觉得哎呀，大家到这儿了，然后还没有看上，就觉得挺失望的。后来第二天我们就一直在紧张，到底能不能看上，能不能看上？看天气预报的话是有点阴天，然后就一直心的揪着，然后开着车的时候觉得天边有一点绿了， 嗯， 然后我们就在讨论那是不是。后来大家就都下车然后去拍，所以就那个时候就挺仓促的，加上脚架，然后就拍到了。 是是是， 对，所以看极光也是这种，就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现、嗯、对对对。 我们来看一张成功案例吧。 好吧，进上一张照片非常好。 哇， 这是成功案例， 这个很棒哎、 这个、很棒啊，而且它很清爽的质感，还能看到很多星星。 对 对， 因为这个如果这就属于曝光时间稍微长了一些了，因为星星本来的光会比较弱， 对， 你只有在长曝光的时间更长的情况下才有星星的出现、 嗯、 所以拍极光其实有两种方式，一种如果你要拍稍微流动性的多一些的话，大概你可能在六到八秒、 嗯、 如果你拍就是想整片天都是绿的会这种更多的话、嗯、可能你在二十秒左右的时间，这样就 OK， 但这样的话你能就能拍到星星了。 嗯啊，哎，要是录像行吗？ 录像没试过，我们拍过延时，就是延时摄影的概念，就是我会把照片叠加成视频的这种方式。我大概比如说一秒钟拍24张或拍更多张， 嗯， 完了你把这些照片按一帧一帧一种方式去播放出来，跟录像是一样的。 下次我觉得你可以把你延时摄影的东西拿过来，我们在节目里边再播放一下， 行，没问题， 什么的，是吧？ 好， 我们去感受。 苹果手机不是有延时摄影 的功能吗？对啊，那个也可以， 那个也可以， 这个也可 以，那个 也 可 以。 袁一是一个非常注重性价比的同学， 就是 他呢一定要发挥到他的手机的极致功能。 就是我们女生的包包里面也带不了那么多东西啊， 就是、啊 我们要放衣服呀、 啊， 所以这种摄影器材一个手机就 够 了。对、啊，如果能够完成的话，为什么不呢？ 对，所以手机的话，各种各样的功能开发的， 因为我背着，你说我像我这么柔弱的女子背一个相机，不最后还得小航帮我背，多不好意思。 哎呀，单反也挺沉的，是吧？ 还是在考虑你的感受。 我们要不要再雇一只哈士奇帮我们背着？ 不行，有关爱哈士奇计划。 好了好了好了，来，这是刚刚的两张陈杰拍的极光的照片啊。其实还有，我们再看这张， 可以多多领略一下，因为毕竟 这张就是刚刚那个小房子旁边的一个。 就这张感觉指数活跃程度还不是很高， 稍微一点点。 其实那天活跃程度都不高，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已经算很高了，是因为前几天都没看着。就是如同是说我们没看过极光，完了前两天憋着看极光根本就看不见，完了又下雨，到第三天终于能见上，就算它要指数是三和四，我们都觉得已经很兴奋，晚上不吃饭那种感觉，就拍。 能理解，能理解。来，这是看极光的情况，我觉得到此为止，我们觉得这个极光啊，只应该去看一看，去尝试一下自己的运气跟当地的天气能不能够很好的搭配起来了、 嗯、 一定要去看一下极光。 其实我们一直说极光有多美并不是从照片看见的，是你眼睛能看见到的、 嗯、 所以最好是你能到当地去， 对 那种感觉的震撼度要比你看任何一张照片震撼度高。 哎，我就想问最后一个关于拍摄极光的问题，像你那张比较成功的极光的照片是拍摄了多久？ 十秒钟。对， 然后那你那一就是所有这些极光照片都是同一个晚上拍的吗？ 不是同一个晚上，但是都是这接近的这两个晚上。 明白， 对， 明白。所以你们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多久去捕捉这些极光？ 就如果是比如说时间合适的情况下，不建议在一个地方停留时间长。 要追， 因为是因为你会根据你的当地的 天气，因为我为什么说最好是你要去之前要了解到你整个的卫星云图最好能看得到，完了包括你这个所在地方，比如说几个时间要有云有雨的情况下，你会查你下一个目的地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完了，其实越往北近率越高，因为它毕竟越靠北极圈，完了纬度越高，或者说那海拔越高，就是可能是个山上，那你的光污染又少，你的整个的云层可能在你的下面，完了你的气候又会好，这种拍的会更好一些， 就是条件很丰富啊，需要我们一定要给自己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看极光的条件才行， 功课一定要做足。 对对对对对，来，那极光我们聊差不多了哈，我们再继续聊下面一个事儿。刚刚咱们看了一个什么酒店来着？ 滨酒店。 哎。据我们了解说，瑞典还有一个更奇葩的酒店，住在 叫特别， 对，特别啊，住树上， 树屋吗？ 树酒店是吧？这个东西， 这个很有意思啊。 我觉得 你恐高吗？ 跟会有一点点，我会有点担心，对，跟鸟窝很像吧？ 因为纬度高的地方，它的树一定会更高一些。 对啊。那所以这个树酒店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也应该先跟朋友们分享这个视频。 好， 看完了视频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再来去通过一些细节图片去展示一下树酒店的味道是什么样子。 等一下， 哎， 看视频之前请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不然这一段你又要错过了。 就是的，视频本来就不太多，今天赶紧来看一段是一段。来， 好， 马上关注，再重复一遍啊，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今天够慢吗？来，说完了以后，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马上看视频。来，树酒店走起。 We Swedes find inspiration in our landscape. We have created a place where you can harmonize with nature.We have always been open to new ideas. It's a way to survive. You are staying in a house built on living trees. You are a part of the nature. You don't disturb it. You just use it. People love to stay high up in the trees. Nobody can touch you. Scandinavian design can bring simplicity to a complex world. 我觉得看完这个视频以后，像小航这种有略微恐高的人就可以 怎样 放心了，因为他不是说树屋就一定在那个树的顶部， 没那么高、啊、 没有那么高，你看还有几顶树屋是在树和树之间，那个地面大概也就是几十公分的地方， 好像拉了一些什么横梁撑起来的一个树， 是吧？你们两位有体验过树屋的？ 它其实是这样的，其实就是我觉得对于恐高的人并没有什么概念，因为你上去之后跟你在楼梯上一个楼上的房间没什么太大区别、 哦、 因为地板是正常地板， 但我知道底下没东西啊， 你只是知道底下没东西，但是你看不见啊。 他老有心理暗示， 不能想。 哦，不能想。 细思极恐。 对，但他其实有一个，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就是他有一个房间是红色的，然后他其实就在地面上。 我说的就是那个，离地面没有多少距离。 对对对嗯、然后他那个房间是为了残疾人设计的，就是你可以推轮椅上， 哦、 所以还挺、哦、就是，即便如果你恐高的话，也可以选择那样的房间， 可以住那样的房间。小航听到了吗？ 好，我知道 了。你要体验刺激的话，他有一个套房的东西，它中间是类似。对于一个网的东西，你可以躺在那儿，那底下就是高高的树的那个底下， 这个帅， 对对对对，就跟吊床的那种躺的感觉似的。 这个你喜欢？ 我喜欢。 树酒店也可以看极光嘛，所以它设计的就是你可以躺在房间里头，然后。 抬头什么那些豪华车品牌什么车里面做星空顶不用、 哎、 我们躺在这边天上就是极光 顶、 啊、真是、 啊、 花那么多钱不值当的，花那么多钱我可以跑好多趟极光、哎、真是 真是的。来看看这酒店长什么样啊，这个具体来看一看这个、嗯、这个你看一层两层上三层台阶然后到这个屋子里边去， 也不是很高， 嗯，不太高， 大概也是七八米十米吧， 这个承重没问题吗？ 十米得多， 十米多 真的没问题吗？ 这个十米得多， 他在问承重有没有问题？ 承重的话， 瑞典设计 就这个这么、 这个，这是个套房。你现在看这是个套房，它、 嗯、 能住六个人。 把那图片再放一下，大家 六个人的图片，这 个 房间哈。 但他对体重有要求吗？ 没有， 没有要求。 所以人承重肯定没有问题。 而且你再讲北欧人本来就是块大， 对。 中他们六个人， 对， 顶咱们起码奔十个去，是吧？ 而且这个房间可以带行李上去，它有一个小电梯，嗯，然后你可以把行李就放到它那个电梯上，然后滋运上去。 就刚才我看视频里面有一个就是那个软梯，你看到了吗？就好像那个铁锁条一样的玩意儿， 嗯啊， 那怎么拎行李啊？不得折下去吗？ 这个是就刚才看的那个套房，它是最新的，应该是 去年 刚刚建好的， 嗯， 所以它比较先进，你可以在里面洗澡，然后你可以把行李拿上去，然后之前树酒店总共就七间房， 一共就七间， 刚才我们说了一间，然后 北京有个三间房跟那差不太多， 好，少四间， 七间房， 这之前的六间呢都是不能拿行李进去的， 就这一间能啊， 对，你去住的话呢，他会给你一个包，然后你背着背包上去， 刚才精简一下行李， 来再看一看啊，这个也很有意思， 哇，这个好棒， 森林里边的一种感觉， 这个可以自己带着滑轮的行李上去， 这个是他的桑拿房 啊，桑拿房啊，我还以为这个也是酒店， 这是 我这个我不担心的恐高问题在地面上的啊，来再看这张， 这是阳台吗？ 这个就是套房的里面， 哦，很漂亮， 所以你住在里面根本不觉得自己住在什么树顶啊之类的，完全就是正常酒店啊， 很稳定哈， 对， 这个还不四面反光， 哇，这四面是玻璃还是 镜子？ 镜子 啊， 对，其实你如果说不仔细看的话，你根本看不到那有一个 藏伪装， 对， 嗯， 这个厉害，这也是那七间里面的一间吗？ 对， 这里面能住几个人？ 有两个，一个双人床可以住两个人， 这 个好 酷啊！ 很多人度蜜月是在这里头住， 对，再来看这个，这 个 造型就像 一个集装箱， 对对对，像个集装箱， 对， 它很长。 对，但它这个里头也是一个双人床， 对，在里面空间应该不会很大，但是就是别具一格。 对，再来看这个啊，长得很特别的鸟窝， 这就是 鸟巢 ，bird nest。 对，这个 这就是鸟巢了。对， 窗户在哪儿呢？ 这个 在那个 这个房间里头就没有窗户，我是住过这个房间，它其实就是很小的一个圆圆的窗户，但是呢，外面都是那个树枝，然后所以 遮挡住了。 对对对，我早上起来以后就是往外面看，然后就看到树，然后觉得自己像只鸟， 等待有没有那个鸟妈妈过来给你逮虫子， 那种感觉就看不到外面。但这个房间就是刚才你看到那个软梯，就平常你其实上不去这个房间的，然后你有了钥匙以后。后你用钥匙开锁，然后那个梯子会慢慢的下来，然后进去以后把门关上，那梯子就收进去了，然后你就很安全的在， 就没有人知道你在里面， 好有安全感啊！突然间， 是不是你感觉住这个树屋好像瞬间就变成了一个隐形人一样？ 对。 就隐蔽在了大自然当中。 会不会有一些小动物，什么鸟儿啊，愿意跟你们同住在一起？就是在这个树屋旁边，它安营扎寨。 我觉得会有啊，因为它这个房间就是很融入到自然里头，所以肯定是。我听当地的人说啊，因为我没有感受到，他们说其实你住着住着，如果你是在最上面的话，你会发现下面有鹿。就是那个小鹿会到下面来吃东西，所以你往底下看就能看。 就这样的吗？ 对， 感觉好凶猛啊！ 没有没有，你怎么老担心有问题？安全的很。可是这个屋子里面，这些屋子里面会有水电设施吗？ 对，有，可以充电，然后有水。如果是那个前六间房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在里面洗澡的，但是它有可以洗手的地方，可以上厕所的地方。那个厕所其实挺有意思的，它是因为完全环保嘛，所以你是可以在里面大小便都可以，然后它的大便是会用高温烧成灰。可以一个星期会清理一次， 这个跟那个咱们国家那个南极长城站的那个科考的地方是 一 样的处理方式， 就不留下任何的负担。 对对对对 对, 对， 这个很环保啊，很环保，起码会它对环境的污染降 到 最 低。 对，这个非常好。那再来看一下这张图片是什么？ 哇， 桑拿房吗？ 这应该是屋里 桑拿房的里面 哦，在里边的样子，里面都是小木板条贴的，一条一条的。 对，就是特别的，就是一看就是那种瑞典设计的房子里面，很温馨。 再来看这个外头，就是这个样子的，像一个大铁罐子。 感觉这些是木质的， 木质的， 房屋的这种整个的建筑主体， 对， 很保暖，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可以烧是吧？ 对，看着那不是没有这个倾向，就是只是觉得说它的保温性特别好，就隔绝了屋外的那些寒冷的感觉，然后屋内就是热腾腾的。 而且木质的它这种房屋结构，它比较吸阴， 就会声音会没有那么的就是反射性那么强， 没有回音， 哎，对，很安静。我想知道就是在你睡了一个树屋的时候，树酒店的时候，你这个能不能听到一些小动物们的声音啊？ 对， 夜里头 早上起来就是鸟叫，然后你就听到外面有鸟叫，但它其实整个是非常非常安静的，因为它是在森林里， 对， 就是在一个森林的不知道在哪里的一个中间，所以你周围也不会有车呀，什么都没有，任何人工的这种声音，就是大自然的那种。 所以这样的酒店会好预定吗？ 它总共就七间房， 一定是不怎么好预定。 你想对吧？ 对，我知道有过去很多好莱坞的明星啊，什么都去睡过这个酒店。 哎，我想问问看，再得多少银子一晚啊？这得挺贵的吧？ 价格还可以吧？ 贵的贵，便宜的 便宜，就是你还能接受。 最贵的那个五个人的房间，可以住六人， 他那个大 人 房间， 大概是12000吧。 人民币啊， 人民币， 是合理的啊， 都已经这么样子了，独一无二的， 而且住六个人， 六个人 平 摊 一个人2000， 对吧？你看12000的话，我摊2000，你摊10000。是吧？ 是挺合适，不是这屋住六个人，能不浪费资源吗？ 啊，对，也是啊，对， 就是正常等于你去住一些连锁的，很多在大城市里面酒店，这个价都拿不下来， 拿不下来，真是。 但其实如果说你要其他的，就是另外六间房，不是那个最大的那个，两人的话，大概一晚上3000块钱左右吧。 那平均一个人才1500， 1000多块钱，还 是 非常值得去体验 的。 这种体验完全值得， 关键它订得到吗？ 我听这个树酒店的创始人说，他大概要提前半年订， 排队是吧？ 还行还行，我以为什么提前3-4年什么的，半年还能接受。 对， 人家没玩， 就是他们有自己的网上的平台，是吧？ 就可以订，好像 Booking 这种也可以订， 也可以订到啊。太好了， 帅气！ 你看很多我们的网友也开始留言了，说啊，今天画面好美啊。就老傅说的，还有彭丹他说不错，哎，这集挺好的。老兵游子也说冰酒店真好。啊，还有这个艾德文也说这期节目，这个让我们就是开了视野啊，突然间发现能看的这种直观的体验特别好，真的好像去到了这个瑞典一样。这个以后咱可以再把直播间升级一把，来个 VR 直播，就真的你好像你就在一样，那就厉害了。 给你们省多少钱啊？这是 不行，还是得要去才行，对吧？旅行这个东西，我觉得一定要去到现场才 OK 的。 咱们今天说冬季的瑞典哈，有一个冬季的元素，因为。瑞典的冬季元素太多了，咱们一一在描述当中，但是有一项全世界人都知道的冬季元素，滑雪，咱们一会儿要好好讲一下。 对对对，马上呢，我们要现在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哈，进一个片花，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开启更多的旅行内容吧，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 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宜，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节目当中潮流梦工厂，今天我们节目最后的一个单元了，好快呀，这时间过的啊。 因为聊着聊着，毕竟去瑞典两个小时时间根本就不够说， 真的。 对对， 而且我们觉得图片这么多，一个一个分析的话又来不太及。看看我们有冰酒店，有树酒店，又去看了北极光，还去拍这个学如何拍极光， 所以每一个项目就是点到为止。然后告诉你们说怎么去玩，怎么去获得最好的体验。 对， 当然更多的最极致的最真实的还是要靠你们自己的双脚去探索一下。 是的，那当然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会儿还有更多的视频和图片要送出，所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进入我们的直播页面，参与互动，赢取我们一会儿要送出的这个小福利，是吧？我们有几本书要送出。 好， 叫做什么书？ 恰如其分。 恰如其分， 其实是关于不是我，瑞典人写的。它是关于一个瑞典的生活方式一本书。就是大家一直在说瑞典的就生活方式是比较不多不少刚刚好，比较追求有点像中国那个中庸，但它其实就是追求 就是性价比很高 的那种生活。 对，因为你看北欧的很多的地方，这个都会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形容为恬淡，就是它很 恬静，宁静 致远，哎，特别的 佛系。 好啊， 有很多现在年轻人用的语言可以来加深这样的理解。 那一会儿的话呢，我们呢也欢迎各位我们的好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啊，通过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福利的获取啊。很简单，我们到时候会挑选一些比较好的留言，然后我们把福利送给大家。 好的，我们今天说去瑞典过冬的理由，给出了很多很多理由。当然接下来娱乐活动呢我们也说了说不完， 对啊， 所以接下来半个小时我们要集中的说一大波的娱乐项目。 对， 让你在这个冬天去到瑞典，虽然是极致冷，但也没有那么冷啦，就是可控范围内的冷，但是让你不会闲着。 对啊， 就让你有很多 可玩 可以去消耗卡路里的活动， 比方说可以滑滑雪啊。 对， 可 以去滑雪，然后你可以穿着雪地靴到雪地鞋到山里头去徒步，然后也可以去冰钓，就是凿一个洞然后从那个海里头 钓 鱼出来。 寒江雪， 哎， 这个鱼类在冬天可以钓出一些什么类型的鱼？ 就其实还是当地的一些鱼，像北极的鲑鱼啊，什么 飞鱼啊，都是可以钓出来的。 请问这大龙虾是几个意思啊？ 哇，就是钓完就可以直接煮了、蒸了吃吗？ 对，这个可以的，但是它并不是在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北极圈里面，它 是 在瑞典的西部， 是。 然后就是要冬天秋冬的时候去钓这个大龙虾，就你可以跟着那个渔民出海，然后去。 好兴奋！ 钓完以后，它直接在船上给你煮了， 哇， 然后找一个岛，可能是一个小房子，然后里面给你做好， 吃上炉子。 好兴奋，好开心啊，特别新鲜感觉。 我不知道瑞典是不是有这样的设置啊，就有一些冰钓屋。就是木屋，然后地板上面其实是有一个冰钓的区域，然后直接从那个地板那边类似就有一个洞，直接把 这个我倒是没见过，也许会有，不过我见到更多的就是他们就是得带着你走到湖中间去，然后就打一个洞，然后从里面钓鱼，这样。 你说的那个比较像马尔代夫，是因为那个他不可能把那个房子建在冰上面， 到了夏天就化了， 他会化的， 对。 不， 因为我知道有这样的设施，但是可能不是在瑞典，我有听说过这样的设施。 因为其实这种冰钓的项目，我觉得可能可以往后放一放。 因为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去看极光啦，去钓大龙虾啦，是吧？冰钓不用太着急，对，你等着吃就行了。 好 对吧？ 好 来继续来看啊。其实呢，刚刚我们的滑雪有这样一张图片，这一望无尽的是吧，而这个雪是那种 感觉雪天一色 粉雪，就是特别特别软绵绵的感觉。 如果你是冬天到了北边的话，其实就这样，因为瑞典的那个雪滑雪的地方其实并不像咱们这种高山滑雪，它是比较平滑 的 一些。所以我听他们说都是就是带全家人一起去，然后小朋友去初学，然后也可以去那边滑雪， 门槛没有那么高， 因为不是很难。对，像我这种不敢滑雪的人也可以去滑两下。然后他们那边还特别流行那种叫越野滑雪。 越野式滑雪。 这意思。 就是它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说我是走在山间，而它是走双板的。完了，它你可以理解为，就像我们有时候叫那个，就是冬奥会有一些项目，就是又打枪又越野滑雪，就是那样的那种 项目融合起来的。 对对对，但是它只其中一种的，就是说我作为越野滑雪，我作为就可以理解为我爬山，我做徒步，但只是我穿着我的雪板在这个山间走。完了，它也有 起点是在 A， 然后到 B 点。 对对对，它我也有上坡，也有下坡，所以这个会是不同的，不像正常的滑雪的这种传统的全是下坡， 冲坡没了。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你就要用到你的那个胳膊，然后 不用雪杖会多一些 啊。哎， 所以这个可能就需要考验你的滑雪的技巧， 很好玩，感觉 是要有一些就是基础才能去玩这个越野滑雪。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安全性还稍微高一些 啊？ 这个对于专业性会高一些 啊，专业性高一些。 对， 我还觉得是不会不太那么容易就是摔到啊。 什么呀，双板你会上坡吗？ 对，关键你上不去。 对， 是不是你在雪场都是有缆车的？这越野滑雪谁给你缆车？ 对， 所以这个是需要有技能。 所以当时说我滑下来并不是需要多大本事，但是你怎么能走上去，这是个本事。 对，所以咱们一般人就像刚才对吧说的，就普通的比较平缓 的 这样的粉雪的地方，虽然是野雪，它的坡度没有那么大。 哎呀，你看很多网友们在说那个叫什么，就是什么什么矮石山人呐、啊，他说棒，瑞典的冬天肯定比雪乡玩的地方多。对， 不是一个景致，虽然都有雪。 对，而且还有， 但雪山是以雪乡是以雪极厚极腰啊什么这出名的。在瑞典呢可能会元素更丰富一些， 没错， 雪还有别的。 彭丹也说龙虾捕捞可以试试，就看着那龙虾就开始上瘾。 他还是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想吃的吧。 就是的，老傅也说说乒乓球吧，这个瑞典乒乓球好像挺有名的，是什么本格森呐、约翰森呐、瓦尔德内，瑞典那边， 瓦尔德 内，是真的是。来，我们继续来看另外的一些图片。这图片是这个陈杰拍的哈，这张 哇，这里 这个湖畔还是海畔的一个 公路湖畔 。 对，这个就是我们遇到的，就是十月份遇到的初雪啊。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雪，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下雪，比如说稍微有一小层，我们见到下雪就足够了。那下的基本上能达到10厘米左右吧。我觉得是这样。 这么厚了。 而且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运气还这么也好，就是属于刚下完，不是下中，完了雪还是没有破坏过的，没有被风吹散啊或者之类的，就是厚厚的一层雪，完了 也没有脚印儿， 对，也没有脚印儿，而且 踩下了第一个脚印 而且天是晴的，而天不是那种说下雪当中那种乌的那种天， 阴沉， 所以特别特别好看。 哎呦， 再加上其实边上有一个湖也是特别静，而且湖没有完全冻上，就是水静的那种倒影会非常非常好看。 我特别喜欢有这样一组照片，我觉得是好像是你拿无人机拍的俯拍是吗？这张， 哦，对对对对，这是无人机的俯拍 是吧？ 这个其实这个地方离我刚才你看的上一个也是无人机拍的，两个的距离没有差太远，地理位置没有差太远，时间就是前一天和后一天的区别 啊，就是前一天没下雪的时候，第二天下完雪就 这样了， 对对， 这是下雪前。 差这么多， 刚刚那张是下雪后， 对，刚刚那个是下雪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那张下雪后的照片哈，来。 啊，对呀、啊，左边、 就 是、就 差这么多， 就是 这张图的左边就是刚才那张绿树丛荫的 右边，哎，对， 方向反了一下，很棒啊， 这个差别太大了，这张呢？ 哇，这个，哎，你不觉得这样在下雪前俯拍特别像咱们自己种的那种多肉植物，从上面往下看， 花盆里，所以在拍的，对对对。 这种感觉特别像， 而且你可以看绿的和红的这种层次，左边是完全是绿的，右边开始慢慢变黄变红，那种感觉是一种渐变，特别特别好看， 很明显的渐变。 这都是一种他们的这种比较挺拔的树，然后还有在湖边的一些个这种景色， 这是还有小湍流啊，小瀑布嘛， 他们的瀑布， 瀑布啊， 你还讲 这 个瀑布， 这瀑布好像惨点儿，这个， 但这已经是欧洲最大的一个瀑布，因为它其实你可以看啊，它浪级不大，但它非常长，它就一台阶一台阶一台阶下来的，所以。算上这个整个的这个瀑布的流量已经是非常大的， 你不能跟壶口瀑布比， 哦、 对 对 对， 它不是那种玩落差玩的那种 东 西，是对， 嗯，它是循序渐进往下递减的这样的一个坡度。 那综合性的玩乐项目还挺多，还可以看瀑布啊， 就是景致有很多，就看你想要玩哪一块，或者说你可以全部都， 然后你还可以去 领略 跟萨米人的那个小村子里头去跟驯鹿一块玩，喂驯鹿啊、或者是坐驯鹿车呀、对，我们就每个人分了一些食物，然后驯鹿就来抢。 驯鹿吃什么呀？ 其实 就是 海鲜的 东西，是、其实特别像我们云南的那种，就是那种松茸的，或者是那种在树上长的那种东西，完、它是菌类的这种东西， 菌类， 对对对。完了，其实刚才他说驼鹿是比较害羞怕人的，驯鹿可不害羞也不怕人，就是你在这站着，只要你手里有东西就冲过来了， 特别主动， 特别主动就跟你吃完了跟你互动， 真是。来看这张图片，这是什么鹿啊？ 这就是 驯鹿， 驯鹿 啊， 这个鹿角也很长， 因为驼鹿不好见，因为它比较怕人，它经常藏起来。驯鹿基本上经常能见到，路边也能看得到。 这个就是当地的萨米人， 对， 传统服饰很好看。 萨米人他们当地就是吃一些什么样的食材？ 驯鹿肉。 他们吃的都叫驯鹿， 自己养驯鹿，然后也 是 驯鹿肉。 他们的传统 啊，明白。 很早他们没有这个地方没有别的食物的时候，他能吃的就是一些野生的驯鹿， 也就这个了， 这样的。那现在他们其实还吃的挺多的鱼啊。 他们会爱喝酒吗？就像咱们的游牧民族一样。 喝酒， 他们喝酒好像不多，但是我发现他们喝咖啡特别多 啊。 其实我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一个高寒民族会爱喝咖啡。对， 咖啡是寒性的是吧？ 是，咖啡会让你的脉搏和心率变得 更 快一些，更 快一些。对， 因为天冷嘛。 啊，有可能， 对，它的心率 够高， 女生都会带一个小的碗，小木头做的那种碗， 就刚刚那个女孩手里边拿 手里拿 的 那个，对对对 对 对。 出去的时候，比如他们说一定要带着一个碗，然后一包咖啡，然后出去的时候就在外面。 那他们的咖啡豆，瑞典是产咖啡的吗？ 瑞典不产 吧？ 它都是进口， 进口的。 非常非常爱喝咖啡， 很神奇，这个好玩， 有点意思。来，我们下面的时间哈，这个进入了这个人文的方面了。我觉得要咱们去个人多点的地儿，因为有些人给我们在写信了。因为有些人在说，哎呀，你看你们聊这么 多，去了好 多 天都不见人，就是光是驯鹿，还有哈士奇，来几个人是不是？ 对啊，这地儿人多，而且这地儿呢，也还是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全球的游客们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来自于斯德哥尔摩。我们先来看这样一段公开信的视频，然后我们再跟朋友们去浏览一下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where you came from, who you voted for, what your family name implies, if you're a rebel or a conservative. I don't know who you love, what you just can't stand, if you're rich, poor, or somewhat in between, if you're a man, woman, or somewhat in between. I don't even know how you feel about me, if you love me, hate me,or haven't made up your mind. You are welcome anyhow, just as you are. With your dreams, beliefs, doubts, and preconceptions. Come visit me. I'm Stockholm, the open city. 斯德哥尔摩，一座开放之城，是吧？就可以这么理解。那么在斯德哥尔摩，我们可以到底怎么样去体验这样的一个城市当中的人文关怀跟各种各样的旅行的必备选择呢？ 我觉得太多了。对，因为它就刚才像刚刚讲的开放之城，就是太多太多可以玩的东西，不管你是喜欢什么，然后你都可以在那边可以体验到。像如果你喜欢家居，然后斯德哥尔摩有无数个家居店，可不只是一家，是比一家要有很多很多独特的那种家居店可以逛。 一家、二家、三家、四家。 我每次去的时候真的是 其实像我每年都会去大概三四次，我每次去都会买一些东西回来， 背的回来吗？ 就是杯子啊碗啊， 就是你很想开一个物流公司， 就是、 然后 就真的受不了。你进了那家店，然后你看了那么多漂亮的，我们家的钟，就是那个钟表也是从瑞典带回来。 很多家具的设计理念是跟咱们的想法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独特。 对，因为北欧家居就是很简单， 很棒， 那么简单也很好看。 对对对， 极简这样的一种风格也是可能现在大多数年轻人们比较偏爱的一种风格吧。 当年有曾经有过几年北欧家具很流行，而且还卖的不便宜，在咱们国内那些品牌。 你就会发现现在宜家里边人山人海啊，依然都这样。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还是这么爱。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原来是很流行，但是还比较小众，现在是网红风。 对对对， 已经很火了，到处都可以看到。 而且还有很多的家具品牌在做类似像北欧这种风格的这种家具或家居产品的一种风格。当然那斯德哥尔摩除了家居店之外这么多，你不可能咱们游客们都去那儿买去，是吧？这个那咱们体验点啥，吃吃喝喝点啥，这个咱们得先说一说。因为今天时间也没那么多了，还有大概10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要是比如说你是守旧派，说在宜家吃了这肉丸子，你一定要去瑞典体验一下这个最传统的肉丸，就去斯德哥尔摩吃它的最经典的那个肉丸餐。然后这个是比较传统的瑞典美食，但现在的很多那种年轻人，因为瑞典人现在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国家，很多年轻人都是很多非常先进的美食理念，所以现在大家很多人也不太吃这种肉丸餐啊，什么牛排啊、猪排啊、这种东西，他们已经不太 吃这个了， 开始吃素食或者一些健康美食，就现在特别特别流行。你可以在那边找到各种各样各个国家的那种素食餐厅。我在那边特别喜欢吃的一家就是一个亚洲菜，但它其实是亚洲的融合，就是健康美食，它每一道亚洲菜都标明什么热量啊什么，然后但又很好吃。就是他们现在吃的还挺丰富的， 就是什么各种藜麦呀、牛油果呀、各种沙拉、 各种你想不到的食材， 是吗？那有没有当地的一些特别有名的这种菜市场或者农贸市场我们可以逛的？ 它有一家像斯德哥尔摩有一个就是菜市场，但它的菜市场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就是到卖菜啊，到地上留着汤啊什么这种，它其实就是非常非常漂亮，它也是有设计师设计过的一个大的食品市场、然后你可以在里头买各种各样的就是小吃，然后你可以买鱼，比如说看到的是生鱼，但它可以给你直接 加 隔壁对做成汤，或者给你煮好的虾，你就可以在隔壁一个小桌子开始吃，所以还挺丰富。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是每一个商店都是有强迫症，就是 摆得很整齐。 对对对，我秋天的时候去，然后秋天他们都是卖蘑菇，就是各种各样的蘑菇在森林里可以找到了，然后他把每一个蘑菇都这样一个一个的摆好，然后不同颜色的、不同大小的都摆好，然后几乎是每一个商家都是把那个蘑菇啊、所有的这些菜啊、然后水果啊都摆得特别特别漂亮。然后我觉得去菜场也是挺享受的，拍了很多照片。 这个卖相好，就可能卖的就好， 大家逛起来也会很舒心。 对、 而且你看它可以直接你买到什么立刻就可以端到你面前做成熟的，你直接吃下肚，这不就咱们一直很关注的从农民伯伯手里直接到你的餐桌上的这一系列的服务都帮你准备好了， 就是一贯式服务。 对 啊，而且都是有机的东西。 对， 他们也是有时间可以这样去摆弄，搁咱们这儿这大市场可能没得功夫，早被抢光了还得容你摆，是吧？ 咱们都要先按批发，主要还是人口密度的问题。 但斯德哥尔摩已经是人很多的地方， 在瑞典已经算是对对对。 你看这个市场里边还能够吃喝的，那当地人家这个天冷，刚刚你说人家喝个热果汁儿，我觉得挺奇怪的。 他们的酒也是喝热的。 对啊， 肯定啊，要不然怎么办？ 这个酒叫什么酒？这个叫做什么 G 什么？ 热红酒叫 Glug。 Glug。 对，它就是热红酒，它是就是我们的红酒，然后它会加一些肉桂啊，各种各样的调料啊，然后在一起煮。然后还有杏仁什么什么的，就每一个不同的家好像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配方，就是为了保暖。而且你喝了这个热红酒，它其实度数会比它原来的那个度数要升高， 哎呀， 升 高 啊， 马上就很暖和了。 加热了以后，我明白了，原来是30度的酒，来度数不够，我就要喝高度酒，来加热到50度吧。 呵， 没没没，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他们有自家各自的配方，我觉得这个很酷。 我觉得那个酒里面东西，这是什么呀？里面泡的蒜瓣吗？ 可能是杏仁， 杏仁啊， 它是有杏仁。 我以为蒜瓣， 有的这个 腊八蒜， 对腊八蒜。 有的配方里头会有杏仁， 对，所以这个就是每同一款红酒，从小行家喝到和从原一家喝到味道是不一样， 不太一样，还配小姜饼， 就是奶奶的红酒嘛，谁家奶奶做什么就是谁 家的味道， 特别好，这个东西特别有本地的一种就是生活的气息在里边， 对 对。 你看啊，这是喝的红酒。那人说了，我们这去趟斯德哥尔摩哈，到了这个地儿，什么必玩景点没有？这个很多中国人们还是游客们，还是要得要去看的， 了解一下， 对，不能光看自然呐、 这个。冬天的时候不是十二月份的时候，这诺贝尔奖嘛，然后你就可以去这个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这个市政厅去参观，然后你也可以在下面吃一顿只有诺贝尔获奖者能吃到的诺贝尔餐。诺贝尔晚宴的餐、 哦、真的、啊、这个可以对外开放吗？ 同款， 对，它这个它就是诺贝尔的这个颁奖典礼所在那市政厅一楼地下一层是有一个餐厅，然后你在那里可以点到每一个不同年份的晚宴的餐的菜单。 我真是有心呐、啊！ 平均大概每一份多少钱？ 也不是特别的贵，大概七八百 人民币， 对， 很棒啊，就感觉 可以感受一下自己是、这个、 假装自己已经获奖， 对。 对，然后可以带一个从某宝然后订的一个假的一个奖杯过去立那儿，然后自己得了奖了。 那你知道他可以在因为他所用的餐具都是诺贝尔晚宴的餐具、然后我听他们说这餐具是如果你是获奖人你参加完这个餐具 是可以带回去、 对，你可以带挑选一个你最喜欢的带回去、然后你的那边可以买一个 哇， 完了， 家里头 小航从内到外都是赝品，诺贝尔赝品，但这是一种体验哈，去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还是值得的哈、因为你想就花七八百块钱的话，人民币是吧？一个人 对， 其实有的时候你在那个阿布扎比也好，在那个迪拜也好，说你要想去什么王宫八星酒店吃一餐饭，一个人要180美元起。 重点是这是诺贝尔获奖者吃过的同款的餐食，都是芝士啊。 对，吃的都是 cheese 呀。 哎呀，我就知道。好吧，还剩最后一点时间，我觉得再让两位跟大家总结一下吧。 小贴士之类的。 就是、对，瑞典给你们留下的或者一句话来欢迎一下大家去到瑞典。 我觉得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冬天嘛，就是这边大概一年四季都是非常非常好玩的，其实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体验、春天的时候你可以去看花，然后夏天的时候是最旺的季节，每个人都在度假，然后你去瑞典就是纯度假的一些体验、然后又回到秋天是有各种各样色彩的，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有讲的那个彩色的树啊什么、然后到了冬天又回到这极光啊什么的体验、所以一年四季都值得玩， 都值得玩。那最后我们想问问看，咱们从国内到瑞典的一些个航班的情况有没有跟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现在从北京到斯德哥尔摩是有国航的直飞的航班，大概9个小时就能到。 9小时。 然后其实到那边也有很多转机的航班可以坐，芬兰航空，然后有北欧航空都可以坐，大概就是10个小时的时 间。太好了，货币用 还有话要说的话， 来陈姐， 对，欢迎一下。 那我认为，首先可能大家对于北欧的整个的印象都位于比较冷啊、比较贵啊这种概念。瑞典一定是在这北所有的北欧国家中最容易入门或最适合所有人的。不管是你带孩子出行、带父母出行，还是说你想去体验一些极致的这些体验，包括最北边的这种古拉雪橇啊、去冰钓啊、去徒步这种东西，稍微有些专业性和有一些难度的。包括你可能会小众一些，你可能会愿意说我就看一些艺术的东西、设计类的东西，包括文化的东西。从瑞典的北部、瑞典的中部以及瑞典南部，从城市到乡村，从自然景观到人文景观，瑞典是可以全包括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瑞典是一个特别适合入门的北欧式的国家，所以从接地气也是他们最接地气了。从入门的价位来说，他们也并不是那么贵。 好， 打消了我们很多的顾虑。 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能够给自己一次机会，真正的体验一把瑞典的旅行，不只是冬季哦，一年四季都可以去一下，感受一种旅行中的不凡状态。好了，感谢我们的二位特别来宾，龚一乐还有陈姐热情的光临， 谢谢你们， 还有这么多好照片让我们看到，踏宝眼福，谢谢你们， 谢谢。 好了。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也感谢我们各位可爱的听友网友们的收听收看，不要忘记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视频内容， 稍后为你带来活力 music 课，我是袁一， 我是常小航， 明天见，拜拜 拜拜。来不及疲倦